面对面交流，心与心沟通。 有些东西少比多好，比如减少垃圾，美化环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梨园金曲， 请看女驸马选场状元府，才女冯素贞为救夫君李兆廷，女扮男装逃往京城，冒名应试得中状元。正当她在状元府满怀喜悦，准备告假回乡去拯救夫君时，不料圣旨驾到，欲招其为驸马，冯素贞再三推脱，不得已只得冒死进宫成婚。冯素贞由国家一级演员孙娟扮演，冯一鸣由国家一级演员刘华扮演，刘文举由优秀青年演员姚恩田扮演，春红由优秀青年演员黄曼曼扮演。 别壮院名扬天下，谋神内 哎，娇 状元公， 嘿嘿，是啊。 哎，春后 哎， 李龙在，待我修本奏与圣上，回家祭祖。 哎呦，小姐爷，你哪是回家祭祖事，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好一塌拜堂成亲呢。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是是是， 李龙在， 容梦 是 容。 岂敢，老夫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岂敢， 刘大人，请用茶。 哦， 不知任寺驾临有何见谕？ 那日阔场粗读风采，见你品貌不凡，今日仔细一看呐、啊，果然是貌似庞安呐、啊。 老大人取笑了， 才貌双全，国之栋梁也。 大人过奖了， 莫怪万岁喜爱。 什么万岁 啊？就是老夫我也是高兴得很啊。 老大人， 状元公，你的大喜来了。 什么大喜？ 状元公啊！恭喜你少年得志，名扬 看着你文采出众，相貌不差，今日也许陪你从此你志在地王家。 老大 状元公，你就不要过谦了啊！ 万岁恩典，老大人的栽培，小孙时时的感恩不尽。只是这婚姻之事嘛，小孙就是那聪明了， 却是活故啊！ 刘大人呢？我家状元公他是个 放肆。我那是个有了妻室的人了 啊，有了妻室了， 是啊是啊， 不对了不对了不对了啊！那日在群岭宴上，万岁问你可曾娶妻，你说尚未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你？ 老大人， 状元公，你隐匿了这门亲事，老父母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 哎呦，刘大人呢，我家状元公他是个女的。 嗨，休要胡讲。 老大人， 哎呀，状元公啊，状元公，你不念老父母做法之情，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为呀、啊？ 甚名？哎呀，老大人，此事是万万使不得的。 李朝廷听之， 万岁！ 万岁有旨，命李朝廷即刻进宫成婚，不得有误。哎呀，状元公啊，状元公，你可知道这是甚名难为呀、啊？ 甚名？ 早死了！ 有请。 北壁立乡镇霸春，前科状元封一名，巡按八府回朝转，来访梅婿李兆廷。 门上哪位在？ 何事？ 我家大人拜帖在此， 请稍待。 小姐，拜帖在此。 李兆廷。 门上哪位在？ 何事？ 我家大人拜帖在此， 请稍待。 小姐，拜帖在此。 冯一鸣， 哪里来的什么冯一鸣？快快有请我。 是，有请。 有请。 梅婿在哪里？梅婿在哪里？ 梅婿大人。 他 此人好 不像我的梅婿啊。 大人请。 状元公请。状元公，你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大人说哪里话来？下官理应登门拜访，何老大人驾临， 请敢。 大人请坐。 有座。不知状元公府上哪里？ 下官乃湖北襄阳人士，请问大人是？ 本院也是湖北襄阳人士。 怎么，大人也是湖北襄阳人士？ 真是。 如此说来，我们是同乡了。 我们是同乡喽。 啊 啊 啊！请问，请讲 、 请问大人是及时离开原郡地？ 本院自幼离开家乡，算来已有八年了。 八年了？ 请讲。请讲。 请问大人，湖北襄阳有位冯顺清老先生，你可认识？ 认识。 那冯老先生之女 冯素贞。 是啊，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英。 我 兄长。 你 怎么连素贞妹妹你都认不出来了？ 你是素贞？ 是我吗？ 哎呀，邪魅呀，你不在闺中刺绣，女扮男装来到京城，你可知忙于吟诗来有欺君之罪？我看你呀，怎生得了哦。 秀长啊， 世事如同风化地带庄园中人生线怎样下台 兄长眼前我就下不了台了 此话怎讲 万岁有旨要召新科状元做驸马爷 怎么万岁要召你做驸马 是啊 哎呀呀你这场祸可就闯大了 哎呀兄长你快替我想过主意吧 我玉兄身为八府巡案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死事实将我无法可想 兄长小妹倒有一计在此 哦讲 兄长你与我面貌相像这个驸马你就替我做了吧 我梁国李昭廷就闯下了滔天大祸再来第三国李昭廷呐、那就更加无法收拾了 如此说来这个女驸马我是做定的了 走 启禀大人想也请你国府一死 知道了你且退一下 是 想也一死之后再来与你设法 兄长 命李昭廷即可穿戴进宫不得有误